对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缅怀会近日分别在坦桑尼亚、厄瓜多尔、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举行。缅怀会有上述国家的各阶层人士和群众参加。会上发言者热烈称颂伟大的金正日同志以卓越的思想理论和非凡的领导能力为时代和历史建树了永不磨灭的丰功伟绩。